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住在八七六八七六。 家有多大有多大，可以面朝大海，背依高山，可以麻雀之体，五脏俱全，可以居高远眺，观云望月，可以花香鸟语，前庭后院。家无关乎大小，只关乎生活。住在八七六，有家有爱，好生活。 欢迎到我们家做客，各位下午好，这里是住在八七六，我是夏明。 大家好，我是浩洋。 哎，这个一开始呢，咱先说一事儿。 你先说一事儿，然后我再问你一事儿。 那你先问吧。 这是你家的话，我是干嘛的呢？ 咱们家呀。 咱们家。 咱们家。 咱就是你是大哥，不，你是二哥。 别介呀，咱们共有产权呀。 你是二哥，我是三弟，是吗？ 拜把子。对对，这是咱们家啊。这个我浩洋，王维，对吧？小群，咱们都是一家人， 是吗？ 啊，一个女的，仨男的， 只能是兄妹关系了 啊。是啊，抛开这个不说啊， 行， 先说一正事儿。 你说， 五月一号的时候，应该是四月三十号的时候，咱们给大家送了一份五一劳动节的一个小礼物。 对，有这事儿， 就是一个小的暖水瓶，不对。暖水杯， 保温杯啊， 保温杯，没错没错没错。我们是在这个咱们的官方微博住在八七六跟大家进行了一个互动， 哎， 让大家说一说大家的五一宣言，哎呀，说的都特别好， 是吧？ 最后呢，经过我们所有的嘉宾和主持人的投票，当然主要是我，我们选择出一位朋友送给他这个小礼物。 哦， 这位朋友呢，就是交通文明交通从我做起。他说了，他说我的五一宣言是，我要用我的辛勤劳动让我的家人过得开开心心，我累点苦点没关系。 你看看， 我记得那天我念的时候，浩洋还说，要是我就给他了。 哎，是 我也是主要听取了浩洋的建议， 啊， 所以把这个 是我啊。 没错啊，小的保温杯送给这位朋友之后呢，我们会在微博上进行很多很多的互动。 对， 这个小保温杯只是一个开始， 一个引子。 对，希望大家在今天开始，没关注的赶紧来关注我们的官方微博，住在八七六，住在是汉字啊，然后数字八七六就可以找到我们了。今天的直播帖已经发出来了， 哎， 大家可以在下面评论留言，也会有小的惊喜的。这个惊喜呢，具体是什么不告诉您，但是肯定会有的。 卖个关子先。 对，好，今天呢，咱们继续在周四的时候，平时我们都是周五的时候要说一说这个房市。 是 啊，二手房的这个情况啊，今天为什么提前了呢？是因为我们要赶紧的总结一下四月份， 是 新鲜的数据刚刚出炉了，所以呢，咱们迫不及待的请来大家也是非常熟悉了，我爱我家集团北京公司数据研究中心的总监常青，来常青跟我们说一下四月份啊，现在已经整个月结束了，这个二手房的交易情况怎么样？ 啊，各位听众下午好。我们正好是出了一个这个四月份的一个整个二手房的一个分析和总结。啊，是这样啊，整个四月份我们看了一下北京全市二手住宅网签量是13673套。啊，环比三月份其实上升了20%多啊，是22.6%。但是同比其实去年四月份、17年四月份呢，实际上还是有下降的。 哎， 是下降了19.1%。去年17年四月份应该是成交了16902套，也就是说，基本上我们去看现在这个市场二手房的市场成交，基本是算是317之后的一个新的一个高点。这是从整个成交量的这个角度去看的。另外，从价格其实我们也做了监测，实际上四月份的二手房价格比三月份微微涨了一个0.3%，基本也算是从317之后价格算是首次的一个小幅回升吧。但实际上整体我们去看，其实还是一个结构性的变化为主，整体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平稳的。而且我们统计了一下，从317政策之后到现在，北京二手房价格其实已经下降了18.2%。啊，即便是这个月回升0.3%，那实际上也是有将近20%的跌幅的。 是的， 这是一个整体的基本情况。 我们其实看到了那个数据表啊，监控那个非常之明显，就是其实在17年的三月份或者是四月份的时候，那个值是非常峰值非常高的。现在呢，不管是从它的成交量也好，还有它的价格也好，基本上是出于一个平稳。现在呢，叫 2018年来讲是一个小的一个小抬头，但是我们刚刚也看到了只上升了0.8%还是0.3% 0.3% 啊，所以它这个上升还是非常非常的可以说忽略不计啊。 对，没错。 但是呢现在啊我们跟一些这个朋友聊天的时候啊，大家好像开始慢慢的开始看了。 开始看房了， 因为有大半年大家都说，哎呀，不看了，不看了。这个确实，因为手中这个可能能拿出的钱也有限啊。另外呢，还有一些情况呢，就是现在因为入市的房源也相对少，他们想要的房源呢出的并不多，所以啊，先不看了，先等等再说吧。但是可能经过了这一段时间的发酵期啊，大家好像有一个这个开始回头说，哎呀，要不我再关注吧，开始进行慢慢的关注了。当然，这个可能最了解的还是咱们的商圈经理啊，今天呢，我们请来了一位新的商圈经理，因为我们要聊的这个商圈啊，是他非常非常熟悉的。 没错， 因为之前上周周五的时候，咱们来的是冷山啊，他呢对这个太阳宫啊对三元桥啊非常非常熟悉，而且呢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可能是做了我们节目的关系啊。下了节目之后呢，哟，那客户越来越多了， 是吧？ 忙不过来了， 那一定是跟咱们这节目有关系、啊。 所以今天冷山呢，冷总呢没空来，我们请来了一位新的朋友，这也是我爱我家集团北京公司国展大区和平街南口店的商圈经理吴福昌，欢迎您。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哎，先来跟我们说一说，最近是不是还挺忙的？ 哦，最近是一直闲着啊、这个却还算正常一个状态吧。那我就接下来给各位聊一下我所在的商圈。 行， 和平里商圈。 好 啊，那我先说一下我们这商圈的四肢范围啊，它是从这个南到这个北二环，北到北三环啊，东到东土城路，也就是城铁的13号线，然后西至安外大街。啊，这是咱们商圈的一个四肢范围。那说到这个商圈呢，我首先从它的这个交通来讲。啊，这块的交通我觉得真的四通八达，如果到北京的任何地方，然后交通都特别方便。它有这个地铁的5号线和平西桥和和平西街，还有雍和宫站，还有包括2号线的雍和宫站，还包括这个咱们的城铁柳芳站的光西门站，还有咱们的这个柳芳站，啊，非常方便。然后从这个咱们的这个公交这一块有特16，然后674、684、13路等数十条公交经过咱们和平区域。那接着是咱们这块的这个医院啊，咱们的医院也是有3家这样一个三甲医院啊，一个是咱们的这个中日友好医院，还有咱们的安贞医院，现在咱们的和平里医院也马上成为三甲医院了啊，还有一个煤炭医院，都特别方便。那再从咱们上学这一块啊，我们这一块有这个和平里1小、4小、9小，包括咱们的地坛小学啊，还有这个中学的话有171中学、54中学啊，都比较方便。那咱们的这一块这个购物方啊也是很方便的，有咱们的美联美超市啊，包括咱们的这个天丰利市场，还有咱们的这个东单菜市场，都在咱们和平里这一块。那平时没事遛弯的话啊，可能还有地坛公园啊，啊，咱们这个护城河的一个步道啊，没事的时候饭后都可以去遛遛弯。 好啊，介绍的非常全面啊！因为说句实话，和平里那个区域啊，我相对还算是了解 哦。 因为原来是不，虽然不在和平里那儿住啊，但是呢，每次来城里的时候都必经和平里。我那个时候住在南沙滩那边啊，你走那个八高，然后进到二环，你不就穿那个和平里吗？而且我上学的时候就在和平里那个附近，所以那边的什么像中日友好医院。啊，那经常是有的时候上学嘛，淘气哈，同学呢有的比如说这个受了点外伤哈，我们都去中日友好 那 边。那 不是你淘气，那是那些同学淘气 啊，那些我送他们去啊，哎，我送他们去， 是是是 啊，所以对那边感情还是非常深厚的。但是说到买房的话，那边的区域可能一会儿还得请吴总来跟我们再详细的介绍一下。我们先让常青再给我们介绍一下，刚刚您说了一下数据啊，这个价格成交量稍微的有点抬头，那从这个购买的人群来讲，哪个还是主力军呢？ 其实我们还是看了一下整个的一个面积档位的一个分档啊。实际上，不论是三月份也好，还是四月份也好，也是，即便是现在五月份，我们现在观测的数据还是90平米以下是现在整个购房的主力，基本可以占到大概60%的一个区间啊。包括现在，其实我们也关注了一些大户型的这个一些换房的这个客户，实际上四月份是有所增长的，可能大概涨了5%这5个点左右的这个情况，但是也是因为刚需买了之后，一些客户去换房， 明白 导致的这一个市场正常的一个周期波动， 明白？等于还是刚需的 占大多数啊， 没错。 那在这个区域上，你们有没有一个数据统计？比如说， 咱们按东西南北，按城内城外，咱们以四环作为一个这个边界点，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数据显示哪个区域可能它的成交热度是相对比较高的？ 实际上现在我们其实更多关注的是比如说四环外的，实际上还是一些商品房比较集中的区域，因为现在其实年轻客户居多嘛，大家还是喜欢选一些有品质的， 对， 相对来说比较新的小区。 嗯， 而四环以里的话，我觉得更多集中在一些学区，因为最近明显感觉到，因为最近有一些教改的这个情况政策出来， 嗯， 所以会发现有一些像西城的学区房区域板块现在明显有活跃起来了。 好的。说到学区房呢，其实今天要咱们聊的这个区域啊， 嗯， 也有一部分区域它的学区还不错。 是 啊，刚刚吴总也介绍了一下，简单介绍了一下。那咱就先从学区的这个方面开始聊，因为和平里这个大区呢，刚刚咱们也聊到了，分成两块，一块呢是朝阳区这边的，一块呢是东城区这边的。 没错， 咱们都知道啊，东城区的这边的相对来讲上学是比较方便的，而且学校的质量品质也不错， 教育优势啊。 对，然后朝阳区呢，可能相较于东城区来讲，稍微的差那么一点点啊。咱们先从东城区来说，东城区的话，从哪条街开始划分的？和平里这边的都算东城区了。 东城区基本上是以青年沟路。 青年沟路啊， 青年沟一路以南基本上属于东城区， 哦， 以北呢就是朝阳这一块， 哦， 但是在这个二环边上张解路南里东土城这一块也属于朝阳，就是给朝阳和东城交界， 嗯， 啊，东城区这一块呢，其实这个怎么说呢，这个房，嗯， 对，您可以离话筒稍微近一点，嗯，对，好嘞。嗯 啊，然后这个东城区这一块呢，然后这个咱们买这一块的房子也是以刚性需求为主啊， 哦， 咱首次置业或者是换房的啊，都以这种客户为主，而且这一块的房子以央产房和这个以勾工房都是这一块， 嗯， 然后咱们这一块还有一个两个大的商品房，一个是和平新城和雍和家园，啊， 哦，和平城和雍和家园， 对对对对， 嗯嗯嗯， 啊，然后这个。咱这块的这个东城区的这个比较重点的小学就是和平里一小、和平里四小和和平里九小啊， 嗯， 这三个学校相较于其他学校在这一块算是非常不错的一个学校。 嗯，像雍和家园应该是也是2001-2002年的房子吧？ 对，2002年的房子， 对吧？ 啊，对。 现在是不是应该在这个区域来讲，房价应该是最高的就是它了？ 它和和平新城差不多。啊， 跟和平城差不多， 对， 大概现在的均价能到多少？ 均价基本上是在从87,000然后到100,000之间吧。 87,000到100,000之间， 对， 也还好啊。它的学区是 和平里四小， 四小， 啊啊， 也还好。那它的户型是不是都是偏大一些的？ 户型从97平米的两居室啊，到267平米的四居室啊。三居室的话基本上是158、171、202这样的户型，户型可能比较大。 明白明白。那如果按97平，我们按100平算的话，首付大概我们要准备多少？按首套置业， 首套置业的话100平米大概是在350,100平米 大概在870-900左右， 九百三九二十七， 大概300多， 350,000， 对对对，350-360,000。那像税费什么的呢？大概现在是什么样的情况？ 如果你首套购房的话，然后这个在90平米以下的啊，这种房子基本上契税是1%， 嗯 啊，然后这个90平米，然后到140平米以上，首套的话是1.5%。啊，对，如果二套的话，统一的就是3%。 哦， 契税。 现在刚刚您说了，随着这个房子越大啊，它的契税可能交的会越多。那， 嗯， 原来我记得印象中不是130是一个标准线吗？高于130的算是比较大的户型了。 140是非普。 哦，140非普， 对，非普和普通的一个分界点。 好好好，明白了。这两个商品房的价格都差不多。那个和平园的户型有没有小一点的呢？ 最小的和平新城应该是55.81平米的， 哦，这个还好，哦， 啊， 大概500多万， 500来万，对， 对对对， 啊， 大的呢？ 大的是212的， 210，那不小， 啊，对， 他们的整个因为雍和家园我去过，和平园我没去过，嗯，这两个小区的一个这个物业也好啊，包括它的那个小区环境也跟我们大致介绍一下好吗？ 咱们这个雍和家园的位置呢，基本上是在这个地铁二号线。这个雍和宫站的一个东北角， 嗯， 啊，距离地坛公园也是非常的近。 是 啊，那咱们雍和家园的话，咱们的物业是也是管理的非常好，然后每个楼都有专门的一个管家， 嗯 啊，基本上24小时的，啊， 嗯， 随叫随到， 嗯 啊，这个新城的话，这个总体上来讲，小区的 环境和流动数比这个雍和家园要大一些。 嗯， 从这个孩子的这个社区氛围上，可能比雍和家园多一些，这个强一些。啊，雍和家园从交通上和咱们的这个楼的管理上啊，可能要比雍和家园要好一些。 好，我们正在聊的呢是和平里区域这个大区域的一个二手房的一个情况。如果大家呢有任何的问题，不光限制在和平里啊，其他的区域长青也能做解答。大家可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北京文艺广播，或者是到我们的官方微博住在876找到我们来提问一下啊。刚刚咱们说到了那个区域的房子，说到了两个商品房，另外呢其他的还有就是央产房，这个我也非常了解，就是年房龄稍微有点大，大概是90年左右的房子，差不多是这样吧。 从70年代然后到90年代 啊，都 差都比较大。 哦， 对， 那现在就是你个人觉得在那个区域的话性价比较高的是哪个？ 在咱们这一块，如果东城区的话，性价比较高的现在在咱们104就是这么一套非常不错的一套房子。 104。 对对对。 嗯。 也叫和平里东街15号院。 嗯。 啊，然后有一套这么不错的房子，66平米，然后现在590万就可以出手。 明白明白。哎，那现在如果比如说浩洋啊，作为一个想在和平里置业的一个客户啊，找到你了，说那个吴总来给我推荐一个，我现在呢是家里边带着一个孩子啊，我们原来住的呢稍微远了点，我们想往城里搬一搬。 嗯， 同时呢我们也有学区的一个考虑，我们想要这个120平米左右的啊，总价呢您给我控制在700万左右，这个有没有一个房源推荐？ 120平米左右，然后700万左右， 对， 在咱们东城区这一块 找不着， 找不着的。啊， 好，特别棒。啊，就没有是吗？ 我回去了。 那现在最低的大概是您得准备多少？就是您的房屋总价大概设定在多少？能在咱们 咱们这一块，如果在120平米左右啊，基本上得在1000多万的样子。 哦， 得1000多万。啊， 好， 那如果说现在这个咱们和平新城啊就有一套非常不错的一套房子，126平米， 嗯， 然后这个1100万， 嗯， 啊，1100万这样啊，然后这个性价比非常高， 所以可能就面临着要贷款了， 是 对吧。 嗯，那如果说我就只能拿出来这么多，700多， 对啊，剩下贷啊。 不是，我就说啊，我满打满算这么多，那大概比如说我要换房的话，能换多大？ 可能只能换个50多平了， 是吧？ 对吧？ 在这个区域， 50-60平， 大概有多少钱？ 就刚才说的，不是说120平700多万吗？ 啊，700多万。 但咱们现在比如说就说一头，我们就700多万， 700多万， 不要120多平了。 在这一块基本上能买一个70多平米的房子， 对，70多平， 也 几两居也还行， 也 还行， 也还好吧。可能大家都想着跟孩子的学校住的稍微近一点，是吧？我可能会牺牲一些这个住宿的这个，这个舒适感啊，为了是一个方便嘛，对不对？ 对对对。 哎，刚刚说到了，如果好像是我非要努着啊，我要就要买大的，我可以考虑贷款啊。现在我这个贷款也还可以，也可以接受。长青现在有没有一个咱们的数据统计，就是在咱们这个整个4月份来讲，大家的付款方式有没有什么样的变化，或者说以哪种付款方式为主呢？ 实际上现在从我们监测的数据来看，肯定还是以贷款的这个方式为主，因为正常来讲，一般现在其实整个北京均价大概是在6万左右嘛，基本上一套房子大概总价是在450到500万之间，以现在我觉得一般首付的这个能力来讲，大概也就是50%首付左右吧，也就是说平均我们看了看，整个北京现在平均的贷款的这个额大概是200万，然后这个贷款比例大概能占到70%以上，全款的话现在只有20%几， 基本上都是贷款， 对，基本都是贷款。 那现在贷款有没有什么比较合适的？比如说像公积金，我商住和这个公积金在这个二手房我混合贷啊，这种方式在买卖二手房上面会不会？就首先说受不受理，因为有很多地方他们说，哎呀，你那个公积金啊特别慢，下来特别慢，建议你就别做了，直接商贷吧，差不了多少钱。但是说句实话，其实差不少钱呢，因为公积金的整个利率要比商贷低到小二呢啊，所以这个还是很有优势的。我每个月少还了将近700-800块，这个对于我来讲还是蛮关键的，蛮重要的，对吧？ 对。 那像这个，比如说我要选择的商贷和公积金这种组合贷款的方式啊。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建议，或者说现在的审批整个的流程会不会

你想过吗？如果画中人会说话，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 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三月踏青北海边，群岛炊烟流如烟，我迎你唱惊喜，就能一下扯闲谈。红星枝头吹一闹，梨花细雨连阴天，丫头屋里眨傻眼，夹子上的绿衣签，长亭外古道边，风骚的云天，古城春风的一时，为你光过半耳边。 87.6， 您正在收听的是住在 876家，很理性，位置朝向，面积挑高，家更感性，风格布局色彩装饰，两种角度，两个声音，两点开始一档关于家的节目，北京文艺广播，住在876，舒适有温度。 欢迎回到我们的家啊，这里是住在876，我是家里的一员夏明。 大家好，我是另一员浩洋。 哎，这个今天呢咱们请来的是我爱我家的两位专家， 嗯， 一起来聊一聊二手房的，首先总结了一下四月份整个的行情怎么样， 嗯， 另外呢也来着重的分析一下和平里这个区域啊，整个的这个二手房有什么样的选择啊，哪个是比较好的啊，哪个性价比比较高的。刚刚呢我们也请这个吴总呢包括常总呢都给我们介绍了一下，很多朋友也在参与我们的讨论、啊、 是， 比如说微博上鱼儿水中游说了，说哎呀学区房吧永远都是比较有话题性的啊，比较有优势的、 嗯、 这个没办法对吧，古有孟母择邻而居是吧，几次搬家都是因为邻居不好，也是为了自己孩子能够好好的学习嘛， 嗯， 这个天下父母心嘛，这没办法，我们都会体谅。而且呢但是就是现在我们刚刚聊到了东区，就是和平里这个东城 这一块， 这一块的、 啊嗯、 的区域的时候，我们也聊到了学区的一个问题。 嗯， 刚刚我们在聊天的时候还说其实现在也有一个蛮有意思的情况。 哎， 当然大家刚刚说了，说你要是想要学区的话，可能要牺牲一些您的居住的 平 均的质量、 啊、 对吧， 舒适度。 但是呢现在很多的我不要啊，我可以把我原来那套房子我租出去， 嗯， 我这边不是买了学区房了吗，对吧，我在旁边再租一个是吧，也不错啊。所以刚刚这个咱们这个吴福昌吴总就说了，说确实他们这边现在租赁情况市场也挺好的是吗，您来跟我们说一下。 哦，对，在咱们这一块，然后这个很多的客户可能买学区房的以小户型为主啊，小户型的相对来讲总价会低一些， 对。 但是如果小户型呢又满足不了，然后家庭的老人照顾孩子这样的需求， 嗯， 那他们因为我们这个区域挺特殊的，东城和朝阳交界啊，然后他们一般都是把这个小户型呢租出去，然后租金一般的一居室在这一块基本上在5000左右、 嗯、 然后装修好点的能到5000-6000、 嗯、 啊，然后把东城的房子租出去换一个 朝阳，我去朝阳租一个， 去朝阳租一个， 哎， 租一大两居啊、 哦、 这样的话以租养租的方式啊，这种还是比较常见的。 明白明白，好嘞，那一会儿咱们来聊聊在朝阳有什么好租的啊。 嗯 嗯, 嗯， 咱先回答一下陈的问题，他先问了一个问题，说是这个商住房的目前的政策有什么变化吗，长青。 实际上现在我们看商住也没什么变化，但是确实最近我们看成交的话、 嗯、 商住房的成交确实比之前要稍微活跃了一些， 好了点了， 对对对、 嗯、 没错，还是有一些、嗯、其实商住毕竟总价低嘛，还是有一些人会去买选择去住的啊， 对对对，确实现在政策的话来讲变化不大啊、哦，但是您可选择的很多了，比如说现在有两限房，有限价房，有共有产权房，有那个房地产商自持的租赁房等等等等，这些很多的选择您可能能依据自己的情况来进行不同的居住环境的选择、 嗯、 啊。这另外他还问了一下，说芍药居这边怎么样呢，程青。 其实芍药居这块也是主打学区房嘛， 啊，刚才我们也是在聊一聊，因为现在整个西城啊，包括东城都在教改，实际上现在对于学区房的影响还是有一定影响的。 嗯， 毕竟它采取摇号制嘛。但芍药居这边目前它还是没有，就芍药居这个小区还没有采取摇号的这个制度，它对应的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好的学区，所以相对来说买这儿的房子的人一般会选择买学区的会多一些。 嗯嗯嗯。反正学区房我觉得是一个怎么来讲啊，是一个需求量很大啊，但是呢也是因为这个需求量大而房源紧张，因为总共就那么几个小区，地儿就那么大的地儿， 对 吧，而且它每年画片啊，画那个圈啊，画的还都不太一样 啊， 有的可能蹭就被画出去了，有的蹭又画过来了，所以你从房价的这个波动上能够看出来谁被画出去了啊， 没错， 但是我觉得这个还是看着来吧啊， 看着来、啊。 我觉得吧，孩子放哪儿，只要是好孩子，都行。 我跟你说啊，真的就是话是这么说，但是你刚 可能是因为我没孩子， 你刚不是都讲孟母三迁了吗？这事儿吗？ 哎，可能真正有孩子了就会知道这份难了。 是、 啊。行了，那咱先不说这个了，咱先去这个、哎、咱们和平里这边的啊，属于朝阳区这个区域的，咱先说一说，从租房开始说，如果您把这个置业学区房选在了和平里这边的 东城 这一块 啊、 我到这个朝阳去选择一个租的不错的房子，有没有好的一个这个小区啊来推荐一下？ 哦，如果要是在这个选择在咱们这个如果说是在和平里一小或者171中学这一块上学的话，个人建议如果在和平家园啊这个小区租房的是相当合适的。因为和平家园这个小区有个特点啊，小区比较大啊，而且它任何时候都有车位啊，这个上对于很多的业主来讲，我觉得是一个优势啊，因为在咱们三环以内的很多小区面临着一个没有车位的一个问题， 哎 啊，这个那和平家园这个小区呢，就是这个从这个青年沟路一直到北三环，然后和平东街、和平西街啊，非常大的一个社区，从和平里8区、10区、11区啊这一块的这个而且以南北通透的这种小两居为主， 啊 特别适合从咱们东城区这个，比如说哎这个买一套房的，然后换到朝阳区，而且它离171中学呀、离这个一小啊、四小啊，它的位置都不是很远，特别近， 所以这个是一个还不错的选择。 对， 好的，那一会儿咱们再来说说这点的一些买房的一些需求，好的推荐。咱们先来说到了租房了，咱也问问长青，租房呢也是咱们我爱我家这块非常大的一块业务啊。 啊，没错。 这个我先不管你们那儿租的怎么样啊，但是我身边的很多朋友都跟我反映，哎呀，这房租又涨了，而且涨得还不老少啊，涨得挺多的。我不知道你们那儿的数据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显示。 实际上租金这个数据一直以来就是，实际上不论是我们也好还是说社会，其实大家都比较关心嘛。实际上我们现在去看整个我们的租金，因为从租金数据其实从09年开始，就是我们就一直在监测这个数据。其实09、10、11、12、13这几年实际上是属于租金涨得比较快的一些年份。我记得那个时候可能平均租金从1000多最后就涨到3000多。但实际上从13年之后，我觉得就是13年之后其实它有点像个分水岭。14、15年其实租金是没怎么涨的。16年市场上行，买卖市场上行，实际上可能对租赁市场有一定的带动。所以租赁16年的时候当时租金是涨了一些。然后17年市场又下行，所以17年的租金其实变化也不大。而且我们看今年3月份的实际上是个租赁旺季嘛。但是从我们自己的数据去看，整个北京的平均租金其实涨的是很少的，大概涨了3%。左右的一个比例，其实这个比例不算高，因为以往一般要是特别旺季的话，大概可能会有涨10%这样的一个高点。然后四月份的话，实际上跟三月份是差不多，因为四月份市场没有三月份那么旺。我觉得可能这个大家的感受可能跟它相邻的小区有关，因为每个小区它可能在租金上的一个变化，跟它的库存啊，跟它的质量都可能会有关系。 是的， 但整体来讲，相对还是比较平稳的啊。 明白明白哦，也就是从数据上看来，变化不是特别大。 对， 那有没有一个统计说是大家是租这个大房子的居多，还是我租一小房子的居多，有这么个统计吗？ 其实以前我去看数的话，大概北京平均的租房面积大概是60平米，但实际上我们最近去看大概已经快涨到70了，就是实际上随着这个租赁市场，我觉得一方面是很多人不买了改租了，这是有一部分人，另一方面大家对于租房的品质要求是在提升的。 那是。 所以整体我们看未来的趋势，其实它也是我觉得会大家会更注重品质，会更注重一些相对来说比较好的小区。尤其我们最近关注一些大户型 行。比如以前我们去看三居室的小区，其实成交量是很低的，但实际上现在很多三居室的小区现在也在放量。 对 对、 啊、对， 就是其实刚才说到这个和平里这一块啊，它、 嗯、 在这儿的租房，刚才也是讲到它是有特殊性的 哦， 它好多就是属于那种品质类的租房。 对 对，因为就是说我比如说我在东城这一块，我买了一学区房，但是我把那学区房我租出去，我自己在朝阳这一块，我再租一个自己适用的。 对， 但是呢，实际上就当这一个片区它就已经被大家这个想当然的理解为比如说是一个类似于学区这样的一块的话、 嗯、 就即便是你没有这样的目的，他也不可能针对你个人的情况来给你租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合适的价格。 对， 因为这一块我都针对的，比如说我都针对的是那种品质类的租房，或者是这样的一些、 嗯、 跟学区有关的这样的一些租户啊，租户啊，你即便是你没有这方面的要求，但这个房价也不会因为你个人来进行一些调整。 那倒是，那倒是、 嗯、 这个刚刚浩洋说的长青说的呀，这个有一定道理啊。还有一个啊、 嗯、 这是我们劳苦大众的心声啊。我身边有一朋友，他呢住在亦庄，房东给他涨了， 嗯， 涨了不老少，原来大概是个5500吧，差不多。当然确实是低于市场价的啊，原来就一直是低于市场价的、 嗯、 现在呢市场价稍微有点抬了，大概是在6800左右。然后跟那个房东呢关系也非常好，就说的哎那个不好意思啊，要涨涨价啊，涨了多少？6800啊，你看咱们这么多年关系便宜点，那就6666怎么样？我们顺一点好不好？但是确实成本是在增加的啊，他的可能对于他来讲，我要养孩子啊，我要养家庭，我这个收支成本一下陡然增了1000多啊，甚至小2000，可能对于他的压力有点大。这个时候呢，他在看什么呢？就看大三居了。 嗯， 因为大家都知道大房子反而租金要相对来讲是便宜的。 嗯， 您可能租一小一居，这个可能那个福昌、 福昌、 啊、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又叫错了。我说这俩字特别好啊，老颠倒叫来叫福昌，可能更了解一些。50多平，比如说租个5000多，您可能租个130多平的11000出头，您算一下可能那得是3个50多平啊、 嗯、 差不多。而且您的公寓面积很大呀，很舒服呀、啊、住起来。所以他就在一直在看130多平的，最近相中了一个150多平的。因为加一块租金差不多12000。他现在租了2套房子。 那、 嗯、 这样的人你告诉他成本有问题。 但是比他现在目前涨上去的2个小房子要节省了一些成本。 是吗？ 那但是居住的那个环境又、 啊、那倒是，那肯定的， 对不对 啊, 啊，所以这个也有可能是目前大家对于居住的改善性的一个这样的需求。啊，好嘞，接下来咱们继续来聊一聊这个买二手房。刚刚咱们说了，在这个和平岭大区分成2个区域，一个是属于东城的，一个归属于朝阳区的。咱们现在说一说朝阳区的这个房屋的买卖情况，均价大概是多少？ 哦，咱们朝阳区这一块，均价应该在这个6万5然后到7万5之间。 哦，一下 啊、 嗯，还有一个蛮大的差距、啊。 如果好点的小区，像这个煤炭部的彩楼的话，可能会更高一些，在这个7万8到8万这样子。 明白。但是在我印象里边哈，好像那边没有一个太新的房子，基本上都是00年之前的房子。 哦，对。然后以老公房居多， 嗯 啊，在咱们这块也有一个相对较新的，然后像咱们的这个锦宏阁属于商品房、 嗯、 啊，它应该是2008年左右的。 哦，那这个房子大概多少价格现在？ 这个房子单价在7万到7万5之间。 好的，那您给我着重介绍一下这个房子吧，我个人比较感兴趣。 锦宏阁这一块，基本上以65到68平米，65到68平米的一居室，还有78平米的两居室， 嗯、 然后还有120多平米的这个两居，还有这个140多平米的三居室为主、 嗯、 啊。然后这一块的两居的话，基本上这个成交的价格在480到510万之间， 嗯， 然后两居室的话，70多平米的，它的成交价格大概在520多万到550万之间，因为它根据它的装修情况还有税费情况的不同，所以说它的这个价位会有一些变化， 嗯啊，嗯，那其他的老公房方面呢？ 咱们的老公房这一块 有没有什么性价比比较好的？ 咱们老公房这一块，这个在咱们转角的南里这一块啊，也属于朝阳区，它与东城交界啊，就有这么一套房子，然后性价比特别高， 嗯 啊，三居室70平米，然后477万啊，这个也没有税，然后这个特别适合这个在附近工作或者是在附近就业，然后置换型的这种客户。 哪个小区您没说？ 转角楼南里。 转角楼南里。 南里。 对。 哦，好的好的，这个我们今天呢 整个把和平里这个区域啊大致的跟大家介绍了一下。当然依据大家的问题可能我们会做不同的解答，回来咱们再继续详细的再聊啊。 嗯， 最后我因为这也是五月算刚开始嘛。 刚开始。 我不知道长青对于五月来讲您个人的一个这个展望会是什么样的。 实际上我们去看三四月份的时候吧，整个市场已经有一个抬头的迹象嘛。五月份的话实际上一般市场会到两到三个月会有个调整，我觉得五六七月份可能是市场一个相对来说平稳期吧。 嗯， 啊，我觉得可能五月份更适合说，比如说购房之类的这个客户啊，可以去多看看房，多出去转转。啊、 嗯，还是建议大家多看啊， 多转多看 多 走，多 转多看多走啊， 对， 也不要怕麻烦这个像福昌他们的。啊， 嗯， 这个他们也非常乐意为大家服务，是不是？ 对 对, 对， 哎，好，那个最后我再问一下福昌啊，在这个和平里这个区域，您觉得跟同相邻的几个区域来讲，它的优势在哪？ 哦，咱们和平里区域，首先这个刚才一开始开篇也讲到， 也说了 交 通啊什么 的啊、 嗯， 教育配套、 嗯、 啊，咱们这块的优势，我觉得相对于西城的一些房子啊，相对较便宜，包括二环内的东城的房子，相对。价格上会有优势， 嗯 啊，价格上会有优势、 嗯， 而且它的这个居住的多元性、 嗯、 啊，在这一块，和平里是八大部委所在地，各位也都知道，对吧？然后一些这个人群的各个方面的啊，都非常这个怎么说呢？都非常的这个优秀， 对对对， 啊、 高知人群比较集中， 对对对 嗯嗯，而且呢，刚刚也在最开始的说到了啊，这个它的医疗啊。它的购物啊， 对对对， 包括这个旁边的一些公园的配套建设，相对来讲是完善的， 完善的。 但是它的缺点也很明显，第一是稍微老了点， 对， 比较这个旧了。第二呢，因为这个它的楼啊，面积盖的比较集中啊， 对， 有些时候呢，会觉得出行可能会遇上比较堵的情况啊，但是还好那边的公共交通出行还是非常非常之方便。 对， 没错， 嗯， 原来我在那边住过一段时间，当时就觉得，哎呀，这一点出行太方便了，比南沟泥河强多了。那个时候鸟巢正在盖，哎呦，你都不知道坐个这个公交费死劲了、啊。 嗯， 好吧，这个今天呢，咱们聊的是和平里的区域，等到下周五的时候，或者是周四的时候，我们再继续让长青和我们的商圈经理一块儿啊，再聊一聊，咱们再分析一下别的一些其他的区域啊。 嗯， 如果大家呢有任何的问题，可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北京文艺广播，或者记住啊，关注我们刚刚开的官方微博住在876，我们每天都会有直播贴，在这个直播贴下留言或者是评论啊，都可以，都可能啊，可能获得精美的小礼品。 是 啊、嗯，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长青以及吴福昌，谢谢两位，谢谢， 谢谢。 哎，下周咱们再见了啊！我是夏明， 我是浩洋， 接下来的节目是开心茶馆，明天的17点是全包圆啊， 明天的下午的2点， 17点也是我 啊， 明天下午2点咱们再见了。 欢迎收听易购时间。节目的一开始呢，先各位来说一个消息。前段时间呢，我们举办的8.3和五粮液股份的一期精酿酒的活动，没想到是得罪了不少的朋友，很多朋友呢都打来电话来质疑活动的真实性了。你像手机尾号是6687的雷先生啊，就说了，这市场价呢是3180块钱的五粮液股份的一期精酿酒，1500就能买一箱，然后还送一箱，又送1400的话费，算起来一瓶是8.3啊。我一听，赶紧打电话吧。结果电话接通之后告诉我说活动结束了，我看见你们这个活动肯定是骗人的。还有一位王先生呢也说了，正开着车呢，听到说五粮液股份的一期精酿酒是8.3一瓶，好不容易找好地方停车吧，结果你们跟我说活动结束了，你们这是搞什么呢？那么面对大家提出这些质疑呢，现在呢就让我们来联系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的富贵吉祥一期精酿酒的销售负责人胡总，请他来证实一下。胡总您好。 啊，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嗯，胡总您看，最近咱们这个买酒送网络话费的活动本来呢是办得挺顺利的啊，但是呢前两天呢有很多朋友都给我打电话了，有朋友就说了，说你们这个电话是一直占线，根本就打不进去，这是在欺骗群众。另外呢还有朋友就说五粮液股份的一期精酿酒这一瓶才8.3，而且还送话费啊，太便宜了，根本就不能信。您看，您给大家来解释一下这些问题吧，好吗？ 好的啊，在这儿呢，我首先要告诉大家，活动肯定是真的，否则我们也不会说在全国200多家电台播出，